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安慰，无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、yeah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？

起 就是你的，就是不是你的，就是你的跳。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我，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来我的怀抱。你想哭就哭吧，没有人会知道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别再想想他的好，都忘了。真正的去爱就是得不到，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。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来我的怀抱。你想哭吧，没有人会知道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别再想想他的好，都忘了。

天睡觉前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呢？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。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，14到20天育苗，7到10天灌水，80到100天开花，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，还要施肥、喷药、除草、收割、晾晒、碾米、采购、洗干净和煮熟，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。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！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，即为一粒米，只要一个习惯。 我是一名教师，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。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，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地到达他们的目的地，就是我的职责。 我是一名医生，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，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。喂，急诊室是吧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到。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，我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。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。 你看你吃的满嘴都是，来我帮你擦擦。衣服扣错了哦，要这样扣才对嘛。乖乖吃药，吃完了我带你去看风筝好不好？ 30年前，这些是妈妈每天都会对我说的，帮我做的。现在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症，变成我最珍贵的老小孩，我希望为她说这些，做这些30年，因为我记得一个承诺。 妈妈，我长大了会孝顺你一辈子。 爱是一辈子的承诺，祝福天下母亲幸福快乐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。 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夏天的午后，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 Ti an bei lo Ti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 T.O.O. 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了世界背后终有残缺。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。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，